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今天揭晓，北京已做好陈述准备，将向全世界展示举办冬奥会的实力和信心。 京津冀高速联合兴建新能源小客车充电网，每50公里将有一座充电站。 2016年底前，动批基本完成搬迁，官批天翼市场、万通市场全面启动疏解。 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及评估管理办法发布，下月起，公办养老院只收特困、无保等四类老人。 增加学前教育学位数量，本市3年内实现户籍儿童入园全覆盖。 本市启动静态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违章停车按高线处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昨晚在吉隆坡会展中心开幕，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发表致辞并宣布全会开幕。北京申冬奥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率团出席开幕式。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投票选出2020年东青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国际奥委会委员将在今天上午依次听取2020年东青奥会申办城市罗马尼亚布拉索夫、瑞士洛桑和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和北京的陈述，下午进行不记名投票表决，随后宣布最后的获胜者。 新闻广播消息，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将于今天揭晓。北京冬奥申委代表团已为投票前进行的最后陈述做好一切准备，将向全世界展示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实力和信心。北京这次派出了强大的陈述阵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带队陈述。陈述人还包括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长王恩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中国残奥委会主席张海迪、张家口市市长侯亮、国际奥委会委员、羽毛球世界冠军李林蔚、国际奥委会委员、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杨洋、北京冬奥申委总策法务部负责人杨澜、北京2022形象大使、篮球著名运动员姚明、北京2022形象大使、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北京冬奥申委工程规划技术部负责人张丽。北京陈述将由于再清主持。在陈述过程中，北京还将通过宣传片《紫气东来》《万事俱备》《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虚此行》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展示北京的冬季美景、冬奥会场馆规划、中国的冬季运动传统和文化魅力，表达中国人民对冬季运动的热爱以及对冬奥会的期盼。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冬奥申委环保部部长方力昨天在吉隆坡介绍，北京制定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7年将通过清洁能源、产业调整、机动车污染防治、扬尘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治理空气。他表示，预计到2022年，北京 PM2.5 指标将在2012年的基础上降低45%左右。2022年冬奥会比赛期间，北京能保证运动员在空气清洁的环境中完成赛事。北京冬奥申委财务及市场开发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北京坚持节俭办赛，既要把冬奥会办出高水平，又要科学合理的计划预算。周兴说，北京有经济实力，但是不乱花钱。北京希望通过举办2022年冬奥会，成为奥林匹克2020议程之后的一个典范。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 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记者30号从京津冀充电设施协同建设联合行动启动会上了解到，今年将率先完成京津冀区域内京哈、京港澳、京藏等高速服务区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初步建成平均服务间距不超过50公里的充电设施服务走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京沪高速的马驹桥服务站，那么在这个服务站呢，有4个国家电网建设的充电桩，这个是属于一个快充桩。按照正常来说，一辆电动汽车在这里充电20分钟就可以达到70%到80%的电量。 根据 3D 的统计数据，截止到目前，天津市共建成了各类充电桩超过1000个，河北省在建充电站有128座，充电桩983个，而北京已经累计建成了超过8300根充电桩和5座换电场站，3D 充电桩总数已经超过10000根，但市区的充电桩并不能满足车主远途出行的需要。北京电力公司营销服务部张丽介绍说，高速路服务区充电站的搭建将很大程度上缓解车主的里程焦虑。 我们观察到有北京啊、上海啊、山东的车都经过这些高速公路，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个跨省方式的话呢，就让车主呢不用担心这种里程焦虑。 在上午 3D 发改委签署的行动计划中提到，今后将以高速路服务区为切口，力争到2020年建成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公用充电服务网络体系。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高鹏说， 在今年底，我们将率先完成京津冀区域内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京藏高速和大广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初步形成连通北京、天津、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主要城市平均服务间距不超过50公里的充电设施服务走廊。2017年全面推进京津冀区域内京台高速、京昆高速、京新高速等服务区啊充电设施建设，形成京津冀区域内高速公路的充电设施主干网络。 近日，北京延庆和河北张家口共同签署了马铃薯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后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建国内一流的马铃薯产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这个小的呢，就是我们生产的微星薯，也叫圆圆种， 最小的也就跟黄豆那么大。你别看它小，它种到土壤里面能长出2斤多的大土豆出来。 在延庆县北京西森三河马铃薯有限公司，一盘盘鹌鹑蛋大小的马铃薯圆圆种，按照不同的品种堆放在一起。为了防止马铃薯在繁衍过程中退化，这些种薯都经过了先进的脱毒技术处理。西森马铃薯产业集团生产经理黄兆文说， 退化之后吃起来马铃薯会非常的麻，不仅口感不好，产量还低。通过生物技术把病毒去掉，马铃薯重新恢复品种的特性，原来可能一亩地产2000斤，现在可能产5000斤6000斤。 延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种薯研发基地，年产马铃薯微型薯1.5亿粒，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都在使用延庆的马铃薯种薯。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管委会主任陈青山说， 过去我们的商品薯、菜薯呀、它都不封，所以它的销路很短，现在通过技术的依托，产业链延长了，增值空间更大了。 本次框架协议签订后，延庆将发挥自身的科研和人才优势，重点在种薯研发、产品交易等方面进行高端谋划，打造马铃薯种源之都。而张家口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在马铃薯种薯繁育、生产和加工等方面做大做强。延庆县副县长刘明丽说， 下一步呀，两地政府搭建一些平台，制定科技扶持、产业推动、人才培养、沪派干部的一些相关政策，通过马铃薯产业争取打造京津冀行动发展的典范。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西城区昨天公布冻批等区域批发市场疏解时间表，年底前完成冻批摊位减少60%以上，腾退20万平方米，冬天一市场实现整体疏解。2016年底前，冻批基本完成搬迁，官批、天意市场、万通市场全面启动疏解。2017年底前，冻批等区域批发市场全都完成疏解任务。据了解，目前天浩城已经开始进行重新装修，作为中关村西城园的一部分，主要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西城区根据自身定位，与河北省、天津市进行对接，为冻批等批发市场找到了经营地点。西城永清现代物流园、保定白沟、石家庄乐城国际商贸城、天津卓尔电商城、廊坊新冻批鸿门批发城等项目今年已相继开工建设。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废旧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70多年过去了，这支安放在山西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中的机械钟，依然可以精准地走时。他就像一位老人，静静地回望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春天要来天，只要来来的天，只是什么人的队伍少了前些。 当年的儿童团长如今已年近90，他口中唱起的歌谣仿佛也在讲述那烽火岁月里八路军总部转战抗日最前线的往事。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张楠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22号，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及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1937年9月15号，八路军总部机关由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转战华北指挥作战，年底进入太行山区，之后一直驻扎在此，直至抗战胜利。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郝雪婷介绍说， 日军呢，就是说占领了大同，占领了太原，他想把整个山西的所有的这个大型的城市呢都占领作为他的据点。那么阎锡山呢也离开了临汾，又躲到了这个蓟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八路军总部怎么办，是继续跟着这个第二战区这个司令长官部再往西侧，我们还是到最前线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的首长啊做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是吧，我们不再往后退，我们要往前方走。 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指挥作战，日军没有停止过对八路军总部的围剿，频繁的转移使得山西武乡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曾是八路军总部的驻地。今年87岁的肖江河老人曾经是武乡县砖壁村儿童团的团长，虽然当时年纪很小，但是肖江河老人回忆起曾经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39年八路军是6月江州转变。 1939年的6月，八路军进驻砖壁村，朱德总司令和夫人来到学校讲，妇女和儿童都是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要组建儿童团。 八路军总部在砖壁村期间，儿童团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除了学习，儿童团和妇女同志要在路边村口担任站岗放哨查路条的职责。肖江河老人回忆说，在他站岗的时候，除了查到过敌人派来的奸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我是八路军，要到砖壁总部开会，没有带通行证。 有一个人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却没有路条。我们把他扭送到总部，后来才知道，这人是邓小平。 在山西武乡，每一个八路军总部驻扎的地方都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如果说不离不弃是这个时代最让我们感动的词之一，八路军总部奋战太行，一直在抗日最前线的故事，无疑是对不离不弃最完美的诠释。在艰难困苦中毅然决然，在重重危险下不畏强敌，中华民族英勇顽强的精神与性格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消息，市民政局等三委办局昨天联合发布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及评估管理办法、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明确今后只有政府供养保障对象、困境家庭保障对象、优待服务保障对象三类基本养老服务保障对象才可以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此外，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中失能或7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也可参照困境家庭保障对象或优待服务保障对象自主选择政府基本养老服务，入住公办养老机构。这意味着8月1号起，本市公办养老机构将只接收特困、无保老人、困境家庭和优抚对象中的失能或高龄老年人以及失独老人，计划生育困难家庭中失能或7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其他失能或高龄的老年人可以到非公办公营养老机构申请入住。意向入住者提交申请后，需要接受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多项审核，并接受自理能力评估。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2015至2017年。从今年起到2017年，本市将实施幼儿园新建改扩建项目，接收一批小区配套幼儿园，并将其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等，增加学前教育学位数量，实现全市户籍适龄儿童学前3年学位供给全覆盖，入园率保持在95%以上。还将探索在入园压力大、土地资源紧张的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依托优质幼儿园，通过以租代建等方式建设一批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本市昨天正式启动静态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上午，东单交警大队已对辖区内干面胡同的违章停车进行了贴条处理，并以罚100元记3分的最高限进行处罚，同时对一辆没有牌照的私家车进行了轻拖处理。静态停车秩序整治行动以全市130条停车管理示范大街为重点，实行禁停严管街和停车入位规范街分类严管，并在年底前持续推进。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从8月1号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将推出多项出入境便民服务措施，其中包括缩短非经济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周期，由过去异地办证需要30天调整为10天，申办赴港澳台签注的周期调整为7个工作日。警方提示，非经籍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必须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进行。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本市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会昨天召开，市二中院、东城、海淀、门头沟、密云5家法院被确定为北京市试点法院。本次改革试点扩大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陪审员的学历要求从一般大专以上降低到一般高中以上，任职年龄从年满23周岁提高到28周岁，并将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退出惩戒机制。 通州区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北京碧水污水处理厂日前启动升级改造，在原址上新建一座全地下封闭式再生水厂，而地面将建设一座包含绿地、湖泊和科普馆的休闲公园。日前，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来到施工现场，了解项目的最新施工进展，请听报道。 碧水污水处理厂位于通州区梨园镇砖厂村北，一走进厂区就能看到，原来300多亩的污水处理池已经被围堰截断为南北两个区域，水池北侧外围起了铁丝网，岸边架起了机械设备。 这个水现在正在降，降完了之后把底下的泥抽完了之后，就开始打那种基坑，然后做支护。 项目负责人彭毅告诉记者， 碧水污水处理厂2005年投入使用，当时采用的是敞开式处理池。工厂选址时位置偏僻，周围并没有居住区。随着通州的快速发展，厂区周边现在已陆续建立起了多个大型居住区，最近的离处理水厂只有100余米。污水处理厂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建新厂的同时，原有的污水处理作业还不能停工，而且还要把臭气影响控制在最低。 现在我带您去的就是现在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口，就应该说是污水浓度最高、味道最大的地方。如果到那个位置您还觉得这个味道能控制住的话，那说明我们现在这段时间采取的措施确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记者随彭毅来到处理池的边上，尽管天气闷热，但几乎闻不到什么臭味。彭毅说，按照计划，新的污水处理厂将在明年6月底通水运营，明年年底完成上部公园的建设。新建的公园由国内一流团队设计，并给予了极高的要求。 一旦有水的话，我们先给存住，它就像海绵一样，先存住这部分脏水，等雨过去之后，它再一点点渗透出来，用来给它们进行供水。 据介绍，当新厂建成投用后，原厂将彻底关闭，厂子南面池体改造为200多亩的生态湖，形成和北侧公园相依的水景。湖内用水全部来自新水厂产出的再生水，并作为生态补水注入玉带河，最终汇入北运河。 由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玩具动漫教育文化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文博会上，高科技含量的创意玩具展台人气最旺。在韩国乐博区机器人展台前，几个孩子正在通过拼插部件搭建运动机器人。 感兴趣，我也很喜欢玩。 展台负责人赵磊说， 从最简单的拼装一直到真正的机器人的刷卡编程，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目的。 可以说，孩子们在玩博会上一天时间就能接触到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100个知名品牌的上万件新奇产品，体验着玩具城堡的无穷乐趣。而玩博会第一次推出的婴童用品体验区也吸引了家长们的目光。针对近年来孩子被遗忘在汽车后座高温致死的事故，好孩子带来了勿忘我车内儿童蓝牙安全报警器。展台负责人说， 当引擎关闭的时候，那么这个设备滴滴滴的这个就报警，提醒你把这个孩子要带下去。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常务副会长梁梅说，从7月30号开始到8月2号，玩博会通过娱乐、竞技、教育、动漫、亲子等主题环节，让孩子和家长们受益匪浅。 家长和小朋友一起也能够玩得开心，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让家长在这个现场对于怎么买好的婴童用品，在游戏中能够通过体验学习到知识。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22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入汛2个月来，全市雨洪利用工程已经收集雨水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的蓄水量。目前，全市城镇地区共建成人工湖、集雨樽等1050处雨洪利用工程。今年下半年，本市还将新建100处雨洪利用工程，充分利用雨水资源。 本市将于8月8号举办惠民文化消费主题日活动，通过北京文汇卡微信服务号向市民提供8万张免费赠票和8万张代金券。全市500家报刊亭、300家活动合作门店也将开展惠民文化消费大礼包的免费派送活动。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本市高超本科2批录取工作已经在7月28号结束，一共录取了13560名学生，扩招了682人。目前本科3批录取正在进行。 市食药监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市抽样医疗器械149批次，不合格产品1批次。北京卡迪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立体心电图仪不合格，不过对人体安全没有风险。此外，化妆品抽样检验254批次，没有发现不合格产品。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有小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房子被他人注册3家公司，房主维权难。301医院专家停诊，外地预约患者是否只能认倒霉？下面是详细报道。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去年在东五环附近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商用房，但在近日去工商局注册公司时，却被告知该地址已经被注册了3家公司。那么在房主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为何能被注册成公司？作为业主又该如何维权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李先生本想用他购买的商用房注册公司用来创业，但却被朝阳区工商局告知该处房屋地址已被注册了3家公司。 准备注册一个公司创业嘛，结果工商局就说你们这个现在不能注册，得做一个地址核查，因为你这个房子已有3家公司办公地点注册在你们这房子，我们作为房主也不知情这个事儿。 要用产权归个人的商用房注册公司，是否要通过房主本人同意呢？记者联系到朝阳区工商局。 他在设立公司的时候是要他出示这个房产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还需要那个产权人亲笔签字呢，注册的时候就应该过不去。 但记者在网上输入注册公司的信息，却能搜索到多个专门代办公司注册的网址，而其中有些地址正是个人购买的商用房。 我们这都是给你提供的那种虚拟地址，只能注册不能办公的，只给你提供这个房间号，但是你不能去那边办公。 有些公司是如何越过房主进行了注册呢？盈科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公司法研究的赵晨华律师分析， 就是这种情况都发生在就中介公司把你的信息出卖，卖给这注册的公司，然后去弄。 工商局那边不允许同一个地址同样的面积注册多家公司的，他们是怎么操作呢？ 他跟其他的那种审查不一样，因为有的他会到你地址实际进行那个查证，但是工商局这块现在管得比较松，他有的是不去的， 他只是一个形式审查。 对对对对对。 那么作为房主如何进行维权？记者拨通了96105朝阳区便民热线，工作人员说， 带着您的产权证还有您个人的身份证明信息去工商局那边进行投诉，要求工商局把之前在您那个地址上注册的公司把地址迁走。 房主不知情，房屋却被别人注册公司，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风险？赵晨华律师建议， 对于地址这些应该去核查一下，跟房主本人去了解一下基本信息。作为买房子的人来说呢，在买房之前其实可以查到， 就查一下 这个房屋的情况。 安徽省的王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因为生病需要到301医院求医，7月20号通过114挂号平台挂到8月5号的专家号，但29号他却接到通知，专家临时停诊。 哎，我们从114挂的301的号，是一个是8月5号的专家号，另一个呢是8月7号的专家号。车票吧，那个都买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昨天下午301医院告诉我，专家不出诊，把我们的号没了，再挂号得1个月以后的号。 记者也电话联系了114挂号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样的情况只能咨询医院。 现在每家院规定都特别严格，比如说这个医生会临时停诊的话，他就不能替换。 那只能就是说重新挂号了。 对，只能重新预约。 记者全天多次拨打301医院挂号室的电话，但是始终无法接听。 后来又拨打了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工作人员表示， 稍后给您提供301医院的总机电话，您打通以后让他帮您转接门诊办，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据我们掌握啊，您是有权利让他们给您协调一个同级别以上的号源的。 记者通过301医院门诊办公室了解到挂号室的另一部电话，但是挂号室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仍没办法就此协调沟通。 不好意思，这样我们办不了。 啊，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是从外地来的，然后 外地来的，您自己跟医生商量，我们这儿没有权利给其他医生加号。 那只能是患者跟医生就是他。